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59集， 方景行追过去，利落地解决掉他们，踢了踢尸体，几位新人一动不动。方景行勾勾手指，示意他们起来。几人沉默一下，听话地原地复活。看看世界频道，因为你们闹成了这样。几个人低着头，不敢瞅他。方景行叹气：你们想找他 PK， 就和他好好说。他又不是不同意。他拍拍后背的肩，我知道你们是迫不得已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一会儿换个地方让你们打。几人惊讶，齐刷刷看向他，没想到他竟这么好。方景行见状笑了：派你们来的人是不是说过我的坏话？几位新人尴尬地垂下头，脸颊发烫，没吭声。他们把这事儿告诉了队友，很快又有八个人过来了，刚好是在一起的，而其他的离得远，又不在一个队伍频道，因此没办法通知。王飞鸟瞅了瞅几位新人： 你们是什么人？ 新人们缩在一起沉默。 别问了，我一会儿回来处理，你们看着他们，我去找十方居面。 啊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是分了队的，青岩他们应该已经找到他了。 方景行点头，在频道里问了一句，见谢成研发了坐标，便去和他们会合。这里是15个人，石林里还有10个人。方景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问道： 你那边怎么样了？ 不用管。 方景行看了半天没动静的战斗信息： 你这个速度有点慢啊。 天真。 石林旁有一个小山坡，地势较高，能将下面的情况尽收眼底。此刻上面坐着两位妖族的玩家，一个兔子，一个老虎，两人正看着下方的战局。见封印师遛着10个玩家在石林里来回转，时不时攻击一下对方，看着十分轻松随意。 爸爸，他怎么一下一下的打啊？他厉害吗？ 走位挺厉害的，难道是在叠封印符？ 什么封印符？ 攻击系封印师的70级大招。 他一时卡壳，去搜了搜。 炸裂风暴。 那是什么技能？ 炸裂风暴是在一个或几个敌人身上放置封印符，封印符能存在25秒，这25秒内，封印师想什么时候爆破，就能什么时候爆破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能往上叠加封印符，叠得越多，爆破时的伤害越高。因为它是层层递进的，所以啊，每爆破一次，技能的冷却时间就会相应缩短。 哦，那很强啊。 想太多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？这个技能不能放空，比如你叠了3个，叠第四个的时候不小心放空了，那就只能算3个。而且只要放的时候恰好被打断，或者被解控的技能一解，前面的就都白费了。 他指着下面。 那伙人如果了解过攻击系的封印师，很快就会反应过来。 新人们确实反应过来了，这大佬只偶尔用单体小攻击或小范围的群攻打他们一下，其余时间都在遛着他们玩。 我看过攻击体系的封印师的技能，他是不是在叠封印符？ 嘿，有可能啊。 那也还好啊，他怎么还不爆破？ 不管，先来个解控。 队伍里的奶妈闻言便抬起了法杖。上面的老虎道： 看见了吧，要解控了。哼，这要是陈辉兰乐，绝不会给人这个机会，他能疯到你怀疑人生。 这个封印师好像也封上了。 老虎仔细一看，发现封印师果然不知何时出手，一招封住了奶妈的技能。 没用啊，那边还有个驱魔师呢。 话未说完，只见一队人赶到，驱魔师的身上突然冒出一道白光，也被封住了。谢成岩和炸子几人按照大佬的吩咐封住驱魔师，听见他说不用帮忙，便老实的在旁边看着了。 哼，来得够及时啊。 爸爸，你刚刚说的那什么乐是你以前的队友？ 陈辉蓝乐不是队友，是别队的队长。 他厉害吗？ 厉害啊，厉害的都有点变态了，他玩这个技能玩的最可怕。 25秒内无限叠加封印符，陈辉蓝乐稳定手速五六百，在队友的辅助下，他只要有一个发挥的空间，就能叠到一个可怕的数值。没有这个手速和意识，别人达不到他那种程度。联盟这些年有稳定手速五六百的吗？有，但是最近这几届里就有，比如方景行，他的手速就过了五百。但一来封印师的技能限制条件太多，二来必须得会抓机会，所以早已成为冷门。那些手速达标的大神玩的恰好都不是封印师，哪怕后来幽梦优化了封印师的技能也没人玩。杜飞舟当年说过一句话， 陈辉蓝乐之后幽梦再无封印师， 这句话直到现在都还作数。 让他炸十下，冷却时间缩一半，所以啊，他在爆破别人的同时还能再叠一轮上去，脆皮职业基本一轮带走。 下方石林第一声爆炸声响起，紧接着响成一片，被特殊照顾的驱魔师率先扑街成了尸体。 炸二十下技能就是瞬发，他能在爆破的时候不停地叠封印符，你能想象吗？那时候满级是七十级，一个七十级大招的瞬发谁挡得住？除非能打断他，或者指望他犯错放空。可怕的是啊，他不会犯错。 方景行走到半路，终于看见了第一条击杀信息。 夜间幽灵被十方俱灭残忍地杀害了。 这么久才杀了一个人 啊。看好了。 方景行还没等回话，瞬间便见又上来三条信息。 小号被十方俱灭残忍地杀害了。中午不吃饭被十方俱灭残忍地杀害了。手速怪物被十方俱灭残忍地杀害了。 他微微挑眉加快脚步，听见了砰砰的轰鸣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几位新人身上一起爆炸，封印师游走其中，依然是那副斯文的样子，四周飞溅的血像是沾不上他似的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